怪谈之坟。上集讲到， 唔好咁担心啦，我哋随时保持联系。等下一次你觉得俾人跟踪嘅时候，你一定要通知我。只要揾到阿华，我哋就可以解决问题啦。 阿南块面咧微微一红咁就讲： 你对我真系好啊，为咗咁多心思，我睇得出你中意我啊嘛。我都唔讨厌你，都几中意你嘅。如果呢件事处理完，或者我哋可以试下相处下。 哇，呢个真系意外嘅惊喜。简直是天上边跌落一块大金元宝，一下子砸到阿超都晕晒落。佢有种想喊嘅感觉添。自从知道自己有遗传性心脏病，佢都一直唔敢拍拖，唔敢尝试爱情嘅滋味。唉，而家都唔谂得咁多啦。或者拖累阿男嘅呢啲事未必会发生咧。而家科技咁进步，系咪先？而且就算自己真系短命嘅话，咁起码喺有生之年可以拥有一段美好嘅爱情啦，咁都唔算白活一场啦。而跟住落嚟最紧要嘅事咧，就系点样帮阿南解决呢一个鬼影嘅问题。嗱，跟住咧，阿超又同小诗讲，叫个小诗如果出现啲咩特殊嘅感觉，要第一时间通知佢。嗱，隔多几日，小诗突然间好急切咁打个电话嚟同阿超讲： 阿超，我好惊，嗰种俾人跟踪嘅感觉又出现啦。 阿超即刻联系侦探社嘅朋友，佢哋俾到一个好爽快嘅回答话： 我一直喺度跟踪阿华，呢个人而家就喺学校附近嘅一栋大楼里边，系个鬼国处嘅暗房，四周都系冇窗嘅。 阿超坐上摩托车，开足马力狂奔过去，一到步同嗰几个侦探社嘅朋友打一个招呼，跟手就冲入大楼，用事先准备好嘅工具，砰一声，用尽力咁啊砸开暗房度门。一缕阳光瞬间照入到伸手不见五指嘅暗房，一华咧正倾斜咁挨喺暗房嘅墙角落，双眼擘大，茫然咁望住天花板，面上边有种惊恐嘅扭曲感。系呢、這个华好似死咗咁，但系应该唔系死喺破门之后噶。嗱，嗰啲朋友略懂一啲粗浅嘅法医知识，佢检查咗一下就话： 死者瞳孔透明，体表冰凉，局部仲出现淡紫色嘅尸斑，至少已经死咗成半个钟噶啦。咁亦即系话佢死嘅时间系喺我监视佢行入大楼同埋你破门之前嘅呢个时间段噶。 咩回事咧？阿超不明所以。报案之后，法医验尸结果得出，阿华系被吓死嘅。但阿华点会被吓死？而且是死在一个不见光亮的地方。唉，今次阿超真的一个头两个大，不知道怎么算好。于是他嗱嗱声回家请教阿爷。阿爷听完之后都显得很困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团好似雾咁笼罩住阿超。隔咗几日，阿南讲咗个好消息俾佢听，话自己被困扰多时嘅被跟踪感觉，诶，竟然完全消失晒。小诗嘅感觉同阿南一样。嗱，又隔咗一段时间，小诗爸爸卒之揾到证据，将嗰个试我哋嘅老板就送到去猫监，而个老板都供认，商业机密的确系阿华泄露俾佢听。嗱，咁表示呢个阿华的确有问题咧，但系围绕住阿华发生嘅一切依然系一个谜。小诗感觉到胡超对呢一件事好关心，问佢原因。阿超谂咗谂，嗱，觉得呢一件事咧仲有好多谜题未解，今后仲需要小诗配合，于是佢就将前因后果全部都讲晒俾小诗听。仲话佢系以一个局外人嘅身份参与呢件事， 而参与嘅原因，一系为咗帮阿南，二系出于好奇。嗱，听到咁，小诗冷汗都飙晒，即刻咧就翻去讲俾老豆听。而小诗个阿爸咧，不嬲都唔信风水，但系对影子坟嘅讲法啊，觉得好新奇。佢仔细回忆咗一下，二十年前自己带全家人外出谋生，至少有十几年时间冇理过屋企个祖坟，更加就唔好话连佢都唔知嗰啲家族往事。如果影子坟系属实嘅话，喂，呢几年嚟自己经常去拜祭嘅，除咗祖辈之外，喂，原来自己仲拜埋晒啲唔拉更嘅人，唉，咁真系认真唔开心。阿小诗个老豆拜护咗胡爷爷，老人家非常肯定咁讲出影子坟嘅存在。小诗阿爸冇办法容忍自己屋企祖坟里面埋住一副完全唔相干嘅尸体，于是佢唔理胡爷爷嘅反对，对破坏风水呢一种讲法一笑了之，竟然作出一个好大胆嘅决定，起坟。呢日，小诗爸爸揾到专门嘅职业移坟人，将胡家嘅爷孙一齐请埋去，挖开咗自己嘅祖坟，结果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三重棺，居然系三重棺。赵家先辈嘅棺材埋喺最下面，上边咧就棺压棺重叠住两副黑捽捽嘅棺材。胡爷爷仔细检查咗一次就话： 有人做咗手脚，赵家祖先嘅棺材又向下移咗几尺，而中间呢个棺材就占据咗赵家祖先棺材原先嘅位置。加上这个棺材的质地比较新净，应该是最近十几年埋下去，这种情况太特殊了，我都解释不到，只能够粗略地推断，中间这个棺材是想完全夺走赵家后代的财气，可惜啊，没埋正就成为了影子坟，但是赵家后代的财气亦都受损颇大了，降了不止一个档次。 小诗爸爸唔理三七二十一啦，叫人将嗰两副棺材搬出嚟，就近系挖咗个窿，草草咁埋咗。按照胡爷爷嘅指点，将佢先祖嘅棺材咧放翻原来嘅位置。小诗爸爸对胡爷爷关于影子坟嘅判断非常佩服。嗱，先唔好理风唔风水啊，老人家亲自指点嘅全过程都好辛苦。于是对老爷爷一番感激之言之后咧。小诗爸爸又封了一封好大的利是俾佢做酬劳，而胡爷爷顺手将利是递到俾胡超，啊，开心到阿超含埋个嘴，唉，睇嚟呢几年大学学费全部有着落。胡超兴冲冲咁跑翻去讲俾阿南听起坟去棺嘅事，话影子跟踪嘅事情基本上已经解决，可以安稳咁瞓个大觉。而阿南听完之后，瞬间佢哋啲走神，呆咗两秒。随后面上边浮现出一个好诡异嘅笑容，就话： 阿超，你对我真系好啊！今晚出嚟见面啦，好唔好啊？ 哇！阿超听到当然开心，佢买咗99支红玫瑰，按照阿南讲嘅地方，晚黑9点去到市里面一个公园度，而阿南呢，正安静咁坐喺公园嘅一角。微笑咁向阿超入手，公园四周围冇灯，好彩月色都唔错，仲可以见到芳草旁边嘅林荫路。胡超突然间谂起，喂，呢座公园好似已经荒废咗，暂时冇人管理噶咯。嗱，于是咧，佢自己自言自语咁讲： 阿南咩回事啊？拣个约会嘅地方都咁重口味嘅，呢度好阴森，好恐怖啊！ 同阿南面对面嘅时候，胡超手捧住玫瑰，正打算将酝酿多时嘅甜言蜜语全部讲晒出嚟，但突然间阿南用力咁啪一声刮到佢一巴，就话： 你既然爱我，咁点解又要害我啊？ 超吓到目定口呆，摸住嗰块热辣辣嘅面就讲： 阿南，点解你要咁讲啊？ 阿南轻轻咁叹咗啖气，就话。 唔通我条命就注定系咁？ 跟住阿南就讲咗一个故事。 细个嗰阵， 我得咗一个怪病，病到好重，就嚟死啦。点知俾我遇到一位高人，佢话可以帮我风云续命。 人之所以得病，亦都系因为体内阴阳之气不均匀或者唔纯正所致。阿南因为体内湿气淤滞，过唔到十八岁，而喺十八岁之前，佢要谂办法吸取纯阴之气，以驱除淤滞不纯嘅阴气，否则限期一到，即刻就香消玉殒。奇人出奇招，佢拣到一处风水宝地，只空棺一副，来自佢嘅八字，故意埋歪副棺材，以影子风水吸取至阴至纯嘅灵气。呢一种影子坟因为冇尸体，唔会影响妻官之处嘅风水。例如就系咁，阿南嘅脉络呢亦都慢慢疏通，即将大功告成。但可惜到最后一年，突然间横生之子，先系出现被人跟踪嘅感觉。佢亦都怀疑有人利用影子坟行一个摄影术，不过唔可以确定。但系胡超讲嘅嘢咧，证实到佢嘅谂法。其人喺同佢分别嘅时候，曾经讲俾佢听，话遇到利用摄影术行踪嘅人，要破解其实非常简单。喺出现特殊感觉嘅时候，请屋企嘅亲人喺自己影子嘅头部用三针锁魂，成为品字排列，那个用摄影术嘅人就会必死无疑。嗱，呢一招亦都只有阿南识使用，因为佢亦都系影子坟嘅假官之人。而任杀任先至有作用。阿南心软，唔忍心杀人，但系冇谂到呢个人就得寸进尺，跟踪嘅次数越嚟越频繁。于是佢落手杀咗呢一个人嘅魂，而万万冇谂到，最后自己至空棺嘅影子坟竟然被刨开，吸引未知上，最后功亏一篑。而今日啱好就系佢十八岁嘅生日。胡超听完，突然间佢发现阿林身下边冇影，阿超手都震晒，指住阿林讲唔出说。而阿林凄然一笑就， 系啊，我已经系无影之人，留喺呢个世界上嘅时间已经唔多啦。 胡超卒之明白成件事嘅来龙去脉。阿华是第二具棺材主人的后人，他无意中发现自己有控制赵家妇女影子的能力，于是就借此打探情报，用以换取不义之财。再后来因为对阿南心存爱慕之心，觉得他和小诗关系亲密，于是就使用摄影术去窥探阿南，没想到真是成功。继而一窥再窥，以满足佢内心嘅色欲。嗰日阿华用摄影术跟踪小诗，点不知最后俾阿南用三针锁魂反杀。最上边嗰副棺材系奇人为救阿南喺十几年前埋入嘅空棺，好巧合选择咗小诗嘅祖坟，而里边咧就并冇尸体。小诗爸爸起坟嘅时候，冇人敢打开棺材检查，草草刮个窿埋到副棺材了事，所以并冇发现呢一个秘密。其人救助阿南嘅吸阴气之术，阴差阳错咁被破解。而阿胡超，唉，呢个时候后悔莫及，声都震晒。 咁我仲可以帮你做啲咩啊？ 阿林玲嘅拧头讲。 如果你真的爱我，就陪我度过最后几个钟。因为这个病，我一直都拒绝爱情，从来都不知道被人爱或者爱上一个人是什么滋味。现在让我好好地体会一下吧。 讲完，阿南轻轻咁将头挨喺胡超膊头度，眯埋眼冇出声。胡超内心渐渐冇咗恐惧，只有痛惜。佢抱住阿南，呆呆咁望住天边嘅明月， 内疚感好似惊涛骇浪咁冲击住佢滴血嘅心。突然之间，佢觉得心脏绞痛，好似有一把刀割开。一男已经安静咁瞓着咗，好似进入咗深度睡眠嘅状态，几乎感觉唔到呼吸。夜风好冷，佢嘅身体仲冷，好似一具女尸。第二日太阳升起嘅时候，阿蓝醒咗，佢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居然冇死，而且成身脉络通畅。更神奇嘅系，佢身后边又有到一个长长嘅影子。但系琴晚抱住佢瞓嘅胡超就变到一副尸体。原来琴晚胡超死于突发性心脏病，但系奇怪嘅系，佢面上边洋溢住幸福嘅笑容。阿蓝肝肠寸断，喊到死去活来，但系佢一直都冇注意自己嗰个影子，其实好似胡超。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不巧。